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1.9 摄氏度，目前呢本市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有轻雾，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呢能见度比较差，日出之后能见度呢逐渐好转，不过白天的天气呢仍然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比较充足。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26摄氏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只是中午前后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情况呢，将以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本已经地区受符合区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扩散条件一般。总体来说呢，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会有比较强的紫外线，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呢，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1，感觉舒适凉爽。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退去，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环线地区的以下路段。在西三环路，目前呢，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玉泉营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而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桥一直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都有非常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而在北二环路呢，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的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这是赵公口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的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本周末呢就是五一小长假的开始日了啊，那么大家呢都在提前安排自己的一些出行计划。那我们首先呢也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提示。那么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的据预测啊，高速公路呢 部分路段会出现拥堵，其实不用预测啊，这个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事儿。另外呢，长假期间呢，高速公路继续对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实施免费通行的政策。 要不然拥堵的。 那么说到这个拥堵的路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京藏高速、通烟高速、还有京开高速、京城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多条高速呢会出现拥堵。那么特别是4月28号，就是本周六啊，本周六其实还在上班的。 对。 但其实呢，部分高速路呢会提前进入拥堵模式。那么像京开高速啊、渝阀至世界路段呢会在下午2点开始拥堵。 嗯 嗯，还有返京阶段，就是5月1号上午11点开始陆续进入高峰期。那么跟大家说这些呢，也是提前的希望大家做好一些出行的安排，能错开就错开，能避开就避开。好，那么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朋友们互相帮忙出主意想办法，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说到这个五一放假呀，我们也没闲着啊，那么大家呢也挺关注我们节目的安排的情况。 嗯， 那么28号周六嘛没放假，那么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周日呢是我们的录播节目。那么周日这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呢之前呢有很多关于智能手机啊什么微信的使用方法总是弄不明白。 对， 然后呢我跟大鹏呢就特地啊制作了这么一期节目，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准备好纸和笔，准备好录音笔啊，好好的听一下。那周日呢是我们做的一期关于五一劳动节的特别节目，周二是五一节当天， 当天嗯 咱就不能再歇了， 为了体现劳动节，我们决定劳动着度过。 所以我们5月1号当天是直播的啊。 嗯， 这就是大致大家关心的一些安排啊。好，那么我们也是提前呢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劳动快乐，劳动最光荣嘛。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也是什么都有啊，很丰富多彩。 其实不只是问题，今儿还有来考试的，我觉得。 好吧，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啊，都是挺应时应景的 啊。 你好吃香椿不？ 哎呦呵。 这个是一这个我听不懂，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嗯， 我们家人都知道啊，在我姑姑家院子里面有一棵香椿树，春天嫩芽儿，你们自己家的嘛，人家就摘下来，每年会给我父亲送来点儿，亲姐姐们那是很照顾嘛。这个最开始这话说也20年前了，不知道我对于香椿的这个感觉的啊，他给送来了，然后说哎，新摘的香椿嫩芽儿，给你送点儿来。我那会儿正在上大学啊，哎，姑姑您好您好，我回学校了。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由于它特殊的气味哈， 对， 就有的人就爱就爱死， 是 有的人咱也不能说恨吧，反正就是特别的不喜欢， 叫做避之唯恐不及 啊， 真的 属于后者是吧？ 闻不了那个味儿 啊。我还好吧，我算不上多好，但是呢也算不上多不好啊。 啊， 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是这样的， 嗯， 他想腌点香椿，但是他说想问问能不能用酱油来腌。 哦， 能不能用酱油来腌这个香椿？另外呢，除了凉拌呀、炒鸡蛋呀，这香椿还能做什么？以本人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来讲，除了凉拌和炒鸡蛋， 真做不了什么了，是吧？ 香椿芽之外，我还就真的没吃过其他的用香椿做的什么东西啊，所以得求助我们万能的帮帮团了啊。 如果对手是我，您可以拿它改装成武器。 好吧，这是香椿的事儿啊。还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这个车厘子，说这车厘子它到底是不是樱桃啊？ 嘿， 还挺贵的 啊。 其实简单的说啊，它就是樱桃的一种。 对， 所以说算是樱桃啊。但是呢，它怎么比咱们的樱桃贵那么多呢？ 因为咱们一直呢就叫这个樱桃啊，从这个品种上来讲，其实呢 这一个大类，就跟咱们你说苹果，它不是还得有国光有富士呢吗？ 是， 人家樱桃也是，嗯，这儿产的那儿产的，各种各样的这名字都知道，什么南美那些樱桃什么的好是吧？智利什么的那些，那人家坐飞机过来的，你知道 对 吧？ 人家有一个机票钱是吧？ 是啊， 还有这个燃油费是吧？ 对啊， 容易吗？因为咱们中国的樱桃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采摘的时间特别短， 嗯， 而且不耐运，所以呢，时间短，任务急，就在国内周转。好一点，所以它也不会那么贵。我们知道那个大个儿那紫樱桃都是从外，就是国外来的， 对， 所以它确实它跟咱们的身份不一样，就长成那样了啊。所以它是不是樱桃？简单的告诉您，它就是樱桃的一种啊。下面这个问题，哪位听众碰到过啊？ 啊， 连城的火车票能改签直达吗？能先帮我翻译一下吗？ 连城的就是它本身啊，好比说它要去一个地方，嗯，我给您举这么个例子吧。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北方的旅游的热门城市，吉林省的吉林市。 嗯， 这个地方呢有直达的车，但是车次呢相对来说呢少一些，尤其到了看雾凇望的这个季节，这个票也是一票难求的。很多人呢就周转，那么从北京先买一张到长春的这个火车票，再买长春到吉林之间，人家那是就是短途的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的这种。他如果买了这种票了，现在发现这趟不合适，能不能改成我直接从北京到吉林的换那么一趟车？他是这个意思 啊？那能吗？嗯， 我不知道。 好吧， 说那么热闹， 你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对于这个什么买票的事儿，确实有点一窍不通啊。 嗯， 问问大家伙啊，行不行？估计这可能还得问点专业部门， 对，这得有咱们 专业的事儿， 或者有这方面经历的朋友能知道。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关于养宠物的问题啊， 嗯， 他是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狗，但是呢不太会选狗粮，说怎么挑选狗粮，就是还有那个狗零食啊、狗用品什么的，就需要准备些什么。我们家虽然我妈呢养了只小狗啊， 嗯， 但是呢这些事儿都不归我管，但是我能看，我看到过，反正有一箱子都是他的东西， 啊， 里面有那个什么狗骨头棒吧，好像是磨牙的， 对， 还有一些小玩具什么的， 啊， 小碗儿，狗粮好像就是那种豆豆。 嗨，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反正就是我看到的，因为我们就是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自个儿知道的就跟大家说，我们不知道的就必须得求助大家了。 小狗是这样啊，嗯，就是首先说 不养狗，你还知道这事儿呢？ 我干嘛不养？我之所以不养狗，是因为我实在是，就是， 哦，养过是吧？ 对，我对于就是狗先我离去这件事情，我心里面接受不了，所以我不敢再养了。我非常喜欢狗。 哦。 小狗呢？您看是多小的小狗？幼狗有幼狗阶段吃的这个狗粮，特别小的时候。嗯，应该还人不会给您送来，那会儿还应该是跟妈妈在一起，还是吃奶的，母乳喂养，这个咱们哺乳动物来讲各个物种都需要啊。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先拿幼狗狗粮过渡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呢，包括这个磨牙的那些东西，这都是能够让它的这个咀嚼功能变得很好，为将来这是打基础的，这些您都应该给配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开始呢可以换到成犬的犬粮，而且呢也分啊，咱们的这个狗呢有这种小型犬、中型犬、大型犬，有的狗呢是那种毛比较长的， 嗯， 那么那种呢在狗粮里面呢会专门的添加一些能够让毛色变得更加鲜亮的这些矿物质。从现代咱们养宠物的这个理念来讲，以前咱们就是这种所谓的中华田园犬啊，大家往往是散养，就是人吃什么它吃什么，剩下的给它吃。但咱们现在从狗的健康的角度来讲，不提倡这样， 对， 一定给狗从小养成吃狗粮，而且呢只吃狗粮，就不要被别的东西打扰，可以换口味，今天来个牛肉味的，明天来个鸡肉味的，品牌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调整，都没问题。但是不要给狗乱七八糟的吃其他的杂食， 对，越吃那些乱七八糟人吃的食物，其实狗越容易生病，越容易生人的病， 而且它还会可能导致它最后不爱吃狗粮，因为人吃的东西，你说这个红烧肉啊， 味道香， 太香了，他吃完以后他就不爱吃狗粮了，这不行。 好吧，嗯，那么养狗狗的朋友可以给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初养狗狗都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你刚才说毛发我想起来了， 啊， 还得买点那个就是刷狗毛的那个刷子、 刷子 梳子什么的， 还有狗用香波。 哎，对对对，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你来吧。 微信里的小程序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跟大程序一样 啊， 就是现在呢是一个思路啊，这个微信呢现在它已经不再仅仅是原来我们讲的一个单独的一个 APP 一个小程序了，因为它的这个普及程度，整个全国这是上亿，不光全国了，全世界来讲啊，这是 亿级的这个用户数量。那么现在呢，它开放了很多的端口，可以在微信的这个程序里面，伴随着我们现在移动互联的这种发展啊，下载各种速度都非常的快，不需要您再提前的把这个 APP 装在您的手机里面，只装这一个微信，但是在微信里面附着的这些小程序可以实现很多以前独立的 APP 去实现的功能，只要人家提供这个功能，包括现在很多的主流的视频的这些软件，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简单的游戏，一些的智力答题，然后还有很多的订票等等这些东西，现在都在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存在。往往大的公司它会既在微信上提供小程序，也提供自己的 APP， 您自己选择您想用哪种。如果有一些它只在微信上提供小程序，您又特别需要的话，那么可以放心的使这个安全机制什么的呢，都由微信的来统一的负责。监管方面现在做的也是不错的啊，就是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的软件可能有到这样那样的这些问题，微信方面也都是很及时的做出处理，包括呢就是暂时的停用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说这类个新生事物说会不会对我们的手机的安全造成影响，基本上大家可以放心。 明白了，就是说通常我们用的一些软件都得提前的下载安装，而这个小程序啊就是在那里面放着，如果您需要的话您点开就用， 对， 你也可以理他，你也可以不理他。 对，一般大家现在没人自己去这个单独搜啊，都是就是朋友之间互相推荐，他那儿发一个什么链接，你点开了，哎，这个小程序自动就下载到您这儿，下次不用了，这东西不占您的内存，他还给清了。 对，反正您就搁在那儿，您要想试试您就点开试试，您呢说我不会使或者我不想用，你甭搭理他， 对， 也没关系， 没事 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这是考我们的 啊，说什么？ 同时也考语文老师的，想问一下帮团里有没有语文老师啊？帮我答一下这道题，不知道这是几年级的题啊？你给念念。 华灯初上，这我先说，这是一道填空题啊，我这是一句话，后面有一个空，有两个选项。华灯初上，古城褪去白天的喧哗，开始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在色彩斑斓的夜色中，让人顿觉。括弧完毕 什么什么啊？ 是天心旷神怡呢，还是天心驰神往？ 其实这俩词儿乍一听吧，都靠谱，哈，都是令人向往的那么一个感觉，但是肯定是有不一样的。 哎， 你要填错了，老师保证给你扣分。建议您先查一下字典，看看这两个词啊，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些区别，然后再根据您这个题上下文一联系，估计就能找出正确答案了。 其实没你说的那么复杂，这道题 我们想把它说的复杂点，让大家动动脑筋。其实我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不用考虑这两个词的具体的意思，你知道，就是它这个题里面其实有另一个线索，可以让我们知道正确答案该选哪个，你知道吗？先考考大伙儿吧。 必须得考考这会儿。好，您先琢磨着啊，到底是心旷神怡还是心驰神往。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搭嘛， 这个转的太硬了。 太不令人心驰神往了哈。好吧，咱们接地气儿嘛，是吧？ 行， 来， 那就当个乐啊，大伙儿来竞答啊。 还有别的问题啊，您都想着，比如香椿什么的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没有开封的叫做霍尼韦尔，这名儿 至于什么拗口吗？这多大牌的一个品牌啊！ 我外语 不知道， 不好，你不知道吗？哎，我真的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这是世界顶级的一个做这类产品的品牌。 得让您见笑了，那您这宣传工作做的不到位啊！ 嗨， 我居然不知道，霍尼韦尔车载净化器，原价呢是998，现在打算低价转让500出手。它是在石景山区的吴家村，江女士啊。15210008309，15210008309。 这位朋友啊，想出售花潮牌的婴儿秤一台，这东西一般不都是医院就是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腰一下吗？过后在家也可以没事都腰腰是吧？ 对啊，就是他要看自己孩子长的这个比例啊，尤其是这个新生儿嘛，他每周啊什么的，他那个是吧，几斤几两的， 随时关注是不是这个在正常的标准上哈。 对 啊，说九成新，包装盒啊、说明书啊都有，联系电话，哎呦，没说多少钱哈，您只说出售，这个信息很要紧啊。联系电话是18601321396，18601321396。 下面两位呢都是送东西的啊，这位呢想免费赠送的是小仓鼠，有白色和灰黑色的，说都是家里面那大的生的娃。 那小仓鼠好像繁殖能力还 挺 强 的 啊。您考虑好啊，这个都是家里面大的生下来的啊，有喜欢养仓鼠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13366187553，13366187553。 这位朋友家里呢有闲置的德生收音机和智能电话，都是全新的。您的智能电话是指智能手机还是那种就是带智能应答功能的座机？我估计应该是后者吧。 手机啊，座机啊， 座机吧， 座机是可以转让的，手机在我们这里 是 不能转让的。 对对对，就是啊，可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都是全新的。我白天呢在值班，请您晚上9点前联系，电话是58576688，58576688。 嗯，还好人家不要钱嘛，人家是送的啊，只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下面这要钱啊，转让的是咖啡机，全新的带包装，原价450，现在是150出手啊。电话是13911991429，13911991429。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部电动爬楼车，有95成新，电机是进口的，原价嚯够贵的啊，26800。现在呢10000块钱出手，可以帮助老年人呀、或者残疾人上下楼使用，很方便。电话呢是13581624084，13581624084。 嗯，这位听众呢有海尔上下门的冰箱，160升，89成新，349。您这都挺有零有整的哈，就不像超市买的东西，就什么什么酒是吧？还有三洋的自动洗衣机249，还有木质床，反正就是挺适合出租房屋用的。 对， 如果这三样都要的话呢，打包700就行啊。他说我这是搬家带不走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赶紧跟我联系。他在西三旗东建材城硅谷小区那边，电话是13611230904，13611230904。 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这儿有一个悍马牌的电动轮椅，以前呢我是自己能开着出去啊，但是呢最近视力下降的比较厉害，医生不让开了，我呢转让，80成新，原价2500，现在呢是1000块，车在东四西美术馆。可以直接开走，也可以折叠起来上公交车，您随意。电话是65234319，65234319。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些诗词集的书类，他说之前啊工作太忙，加上呢老搬家，所以自己喜欢的一些诗词类的书籍呢散失殆尽。 哎呦，这用词就是诗味儿。 对，退休之后呢重拾文学爱好，谁有诗词啊或者关于这方面的故事书籍啊，能不能可以作价转让给我啊，不胜感激。 嗯， 哎，那您先帮我们琢磨琢磨心旷神怡心驰神往的事儿，当然前提得说出为什么啊。电话是18001031410，18001031410。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二手的电磁炉和一个炒锅，别太贵，在海淀田村周边，太远呢不方便取。其实田村那边地铁不是6号线沿线，其实哪儿都行，我觉得。电话是13366187553，13366187553。 国际单骨铜线，这是装修用的东东是吗？ 哎，对，就是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管里头布置的那个暗线， 哦、 家里装修， 所以我对刚才那个车载的什么冰箱品牌不明白，女生不明白特别正常， 对 对， 她不关注这个嘛。你要说问个什么别的、 牌的服装啊、包啊、 化妆品呐、或者跟娃用的东西啊，哎，那都 对， 明着呢哈。 行， 这位想求购的是装修家用的，念都念不利落， 国标单骨铜线。 对，国标单骨铜线、 对，有1.5、2.5、4、6平方啊，就是这些大小这些规格的吧。谁有这您要这么多，这都要是吗？这些电话是13718225796，13718225796。 好，我们回过头来呢再来看看刚才的那些问题啊。嗯，关于狗粮的问题呀、关于香椿的问题呀、还真是不老少。 嗯， 咱们先说说香椿吧。 行， 这位听众说将香椿洗干净，稍微多撒点盐，用手给它揉软了、放到一个有盖儿的容器当中，或者是玻璃瓶也可以啊。 啊， 说一周之后下边呢会有那个汤洒出来，然后呢、您就 留着它。煮了面条之后呢，可以用来做面条、做汤都行。 杀的那个汁儿啊，还是用 不是整个的？就说他告诉你、 杀完了以后， 杀完之后出现那么一个现象，你不用担心，它自然会有那个汤儿出来。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吃法。哟，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嗯，还真 是。 是 吧？ 对对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这种做法。 嗯。这位听众说，香椿芽啊，除了炒鸡蛋之外，还可以做拌豆腐哦。香椿拌豆腐，说拌那个煮的黄豆。 哎，这咱食堂做，嗯、我都躲着那天我都不去食堂，一般 做面码炸香椿鱼儿。 香椿鱼儿，哎，对对对、哎，这好多人爱吃。 他说我就会这几种，嗯、您这已经相当不错了，相当多。好，好几位听众都提到了这个炸香椿鱼儿。 香椿鱼儿、嗯、 应该是裹着面那么一炸， 对对对， 那个、串的那个味儿就小了一些了。估计你要不然下回代表不好这个的朋友试试， 那是你 吃万一 你吃的时候味儿小，但炸的过程中那东西早会发出去了、啊、我熬不到那会儿。 好吧，嗯、这位听众说，香椿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买回来给它洗干净了 啊， 用开水呢冒一下，是不是就焯一下的意思啊？ 对对对， 撒上少量的盐给它晾凉了，然后呢用塑料袋或者有个保鲜袋什么之类的啊，给它装好了，放在冷冻室里面保存，随时可以切碎了，随时可以做香椿摊鸡蛋，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味菜、 嗯嗯。不错，嗯， 就说了个不错是吗？ 我不敢再说别的了。 这位说香椿呢，可以做成香椿豆，先把那个黄豆给它泡一泡，然后用花椒、大料、盐给它煮熟了，跟香椿拌在一起非常好吃。说拌的时候呢，把佐料给它挑出去。把那水还得倒掉，就纯留干火在那儿。 反正这类的食品啊，就是你刚才说的，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这个吃的时候呢，咱们也注意一下，就包括像榴莲呢，包括前两天咱们单位同事有人吃那什么螺蛳粉那东西， 螺蛳粉吧， 那字念丝在这儿。 哦、 嗯，还不能念诗， 我都没吃过，我还真不知道。 对，但是说那东西也是爱的人，又觉得香的呀，受不了的人那味儿觉得特冲。然后结果有人在办公室吃，然后后来把整个办公室的窗户都打开，大概空了又一下午，说才腾干净那个味儿。 好吧，还有听众求问一些问题啊，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我们先进广告，就一会儿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继续关注让帮助传递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忙活啊。 嗯， 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香椿怎么做。 嗯， 有听众呢还说到了这个能不能用酱油腌啊，这也是人家提出的一个问题。 对， 说最好不要用酱油腌，如果是凉拌的话呢可以少放一点点生抽。 哦， 嗯，说用盐腌制就可以了，但是吃的时候呢放一点生抽，你看基本都是这个意思啊。 另一位朋友提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啊、嗯、就是腌制菜呢，这个香椿它也是青菜类的，这类食品我们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近半年看很多医学类的营养学方面的这个专著啊，专家们都在介绍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吃腌制食品亚硝酸盐会不会超标。这类东西呢就是你在放置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是会逐渐的分解的，所以呢它必须得留够一定的时间，或者说腌到火候才行。咱们平时真吃的那些腌的什么咸菜啊泡菜啊都已经过了亚硝酸盐含量高的时候了，那是至少要留一个月以上的。所以如果您要腌香椿，这位朋友说也是一样，不能说腌完了一个星期就吃，那会儿正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时候，必须要放置一个月之后，等那个东西自己分解了咱们再吃就没事了。 好，另外呢也建议您啊不要用酱油腌，因为酱油会破坏那个香椿的那个清香味，盐就 OK 了啊。这位听众也提示说香椿得清洗干净焯水才能吃、 哦、 得焯一下才可以吃啊、 嗯、 好，香椿的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啊，我们再关注一下小狗狗啊、 嗯、 看来咱们这里养狗的朋友还挺多的呢，给了不少好的建议和分享。 嗯， 说你啊最好买那种天然的狗粮，就是闻那个味道呢是比较淡，就是很自然的食物的气味。说还有一种很便宜的狗粮呢，表面很干燥，质地特别松，说那是经过膨化处理的，可想而知、 哦、 营养成分也是不怎么样的啊。 嗯嗯。 还有听众说现在狗粮呢分很多肉类，有鸡肉的鸭肉的火腿的牛肉的，不一样，就看看你家狗狗爱吃什么。 其实我觉得刚刚养了一只小狗，它可能还不知道自个儿爱吃什么， 到不了这程度 是吧？就是它吃着吃着，它才把嘴吃掉了呢。就是爱吃什么的或者不爱吃什么。但是呢，如果您从小就不惯它这毛病的话呢，当然不知道哈，这不好说哈，这是狗哈。另外还有鱼肉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看您家狗狗的喜欢程度吧。还有听众说，狗狗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说如果要讲究的话呢，什么狗屋子、狗被子。吃饭喝水的碗、狗咬胶、玩具、狗链、狗绳、狗灯， 跟养孩子一样一样的。 对，还有狗服装等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刷子呀、梳子呀、沐浴露等等啊。 嗯， 说建议啊，您上去网上淘，说实体店里面那个都稍微贵一点， 贵一些， 特别是狗用品啊，说网上买的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啊。 嗯。 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心旷神怡和心驰神往吧。 嗯。 大家意见很统一啊， 对， 我们都是语文老师或者是语文老师教出来的好学生、啊、 都是语文至少能合格的哈、啊、 嗯嗯，正确答案应该是 心旷神怡， 心旷神怡， 对、 嗯、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说说我们听众发来的这个意见吧。 嗯， 说这个心旷神怡啊，这位朋友说是指现在心情愉快精神舒畅，而心驰神往呢是表达的一种向往的状态。 嗯，说白了就是心驰神往啊，就你去那地方你还没去呢，你向往着它呢。 哎， 但是心旷神怡呢，就是你已经身在其中，身临其境了，当时的感受。所以就您这道问题呢，答心旷神怡是 正确的， 正确的， 对， 是不会被跑分的。好吧，谢谢各位语文老师。 我教您简单的方法、嗯、您如果不查这词儿的话，您注意旷和怡，这是形容词，形容心神的两个状态，这是让人感觉到这样一种状态，它是能搭配的。如果是心驰神往，咱们汉语言的习惯当中会说令人心驰神往，而不能说令人顿觉心驰神往，那样的话其实就是病句了，不光是意思不合适、嗯、 就是用词上了、 这个、对，语法也有错误了，因为驰和往是一个动作。 好吧、 嗯、 谢谢大鹏老师啊，你的语文老师如果能听到的话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我这辈子就是诲人不倦。诲人不倦我是。 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汽车玻璃水有什么区别，说价格低的水放汽车里还分什么牌子吗？ 汽车玻璃水是这样啊，当然各个产品的这个都有，什么质量好一些的，这个品牌强一些的都有、嗯、不分牌子，首先这是我明确的告诉您，虽然说您买那些高档车可能人家会出厂的时候送您，好比我们这个是什么某某品牌专用汽车玻璃水， 嗯， 其实它和那个市场上您超市里头买的那个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对， 都是酒精为主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成分，酒精和水这两样还是最主要的。它的差别其实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温度适应。我们在北京来开，平时夏天咱们就买零度玻璃水就行，但是如果临近说快要入冬了，那这会儿您要考虑换到一个零下十摄氏度或者零下十五摄氏度的玻璃水。如果您经常去东北那些地方，那么您就需要有零下三十度的玻璃水，因为如果玻璃水的那个储罐在里面冻上了，因为冷的话那是会冻裂的，我们知道水的液体这类东西它反膨胀，它会对车造成损害，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质量的区别。 嗯， 有的朋友为了省钱说这个我不去买那现成的，其实您自己拿洗涤灵调一些也可以，但是洗涤灵擦完了以后啊，有可能就是根据您这个叫什么车上落的那个脏东西的成分不同，有的油脂性的东西洗涤灵能除去，但是有些胶类的东西洗涤灵效果不好，反而会让您视线受损。从这个角度讲还是推荐您选择正规品牌的玻璃水，但其实它的成分就是酒精为主。 您选择正规品牌的玻璃水放在什么牌的汽车里都没有问题啊， 没事，哎、对对对， 是不分的啊、 嗯、 当然玻璃水它真是有便宜的有贵的， 嗯， 但是相差的也不是特别太多，但只要是别是那个路边上说那特便宜的、 嗯、 基本上都还过得去吧。 对， 比如说超市里面卖的那些啊、 哎、 也还 都还过得去啊。这个听众问到的也是车的问题，他说外地的身份证北京的车怎么更换行驶证？首先您得有北京居住证，还叫北京居住证吗？就是您得有这个证，然后才可以去车管所去办理其他的相关的手续。 他是自己本人是外地户籍是吧，外地的身份证，但是开着一辆北京牌照的车辆，现在要换行驶证还是什么意思？您这有点说的不太清楚，还是说您是有一辆在家里面外地牌照的这车辆想换行驶证？那个是换不了的，因为那牵扯咱北京的这个摇号实际上是控制的。 好吧， 您把问题得再补充一下啊， 或者打电话直接问相关的 交管部门、 管理部门、啊、 对，嗯 嗯，这位听众说，山竹的皮很硬，怎么弄开？山竹的皮相对其他的果实来讲是硬一点点， 嗯、 但是如果您已经硬到啊， 嗯， 您自个儿捏不开了。说明它已经坏了， 不能吃了。哦， 变质了，就是、哦，就算你什么拿刀子斧子给它砍开之后，你也会发现里面是烂的，出那个黄东西是不能吃的。 哦、 所以一般新鲜的山竹，虽然它那个皮看起来很硬很厚、 嗯， 但其实一捏是能够捏开的。 嗯， 所以我建议您这个，您可以把它弄开看看。 就如果您觉得剥这个皮已经是一个困难了， 对， 那就说明这东西其实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对、 哦。 但是作为一个常识，您可以把它弄开看看，哦、看看里面是不是确实是 真的是像方便所说烂了，是吧？ 因为新鲜的山竹那个皮啊是就是那种发黑发亮的，然后呢它的叶子应该是绿的。 山竹是什么东西？是那个跟蒜似的那个吗？嗯，是那 里边差不多 是吧、 啊、 我就说、 是、 对对对、哦、 比蒜贵多了啊，就是那么个东西、哦、不行您可以试试啊，我的经验分享就是这样的。嗯，下面这位听众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给家里的亲人呢买一份合适的保险，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这个您问题啊问的太笼统了，就比如亲人的大概的情况， 对， 什么年纪啊， 对， 身体的一些状况啊，这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对， 另外呢我也不太想说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怕有这个 卖保险的人 实在是太 多，卖保险的 实在叨扰您啊，给您到时候都弄烦了。所以您也可以补充一下您具体的问题，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按自己的这种常识吧， 嗯， 来跟他说一说吧。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这打开京城帮帮团咱们微信这个公众号，我一看我这里头啊，好，您这至少是5年没换手机了。 嗯， 我这手机里头还有2013年的征婚转让信息，请问能删除吗？这玩意儿存的太多，会不会影响我的网速啊？不会影响您的网速，但是的确这么大的量，会拖累您手机本身的运行速度。如果说呢，您整体上这些信息觉得说都过期了，没有时效性了，您可以就是一次性的把这某一个公众号下所有的信息都删了。但您要舍不得别的，只想删征婚，那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是您一条一条的把它清掉 啊。您删了吧，2013年征婚的人家有的都有娃了。咱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怎么删除各种公众微信 平台里面的东西 啊，那个东西吧。 好啊， 那个其实也不是很难啊。首先呢，您找一别的吧，您别删我们的呀，自个儿删自个儿的，我们舍不得啊。 咱们订阅号，行，我这现在随便点开了一个啊，这个 别说是谁的啊， 哎， 要不然人不敢啊， 对对对，我不提啊。点开这个公众号进去了，右上角不是有一小人头吗？ 哎， 人像这个，点一下它，这会儿呢。就会进到一个有这个公众号名字和什么账号主体呀、查看历史消息啊这么一个选择。这会儿您还看右上角有一个3个小点儿，像半个省略号似的，您点一下它，这会儿就弹出一个框来，推荐给朋友啊、投诉啊、清空内容、不再关注。哎，您如果还想继续和我们帮帮团的各位帮友互动，您千万别点不再关注啊。 嗯， 您就点一下那个清空内容，就会把过去5年存在您手机里的这些缓存的信息都清掉了。 就所有目前在您里面存着的， 对， 就信息就都没有了， 都没了。 但是呢，我们重新发的，您还是可以收到的， 能收着。 但如果您点不再关注了，那咱们就拜拜了。 是、哎、是。是 就其他的订阅号也是这么删除的，如果说太多的话，您又不是常看或者看过了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么着把它删除了。如果认为有保留价值的话呢，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收藏， 哎，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台全自动洗衣机，最好是去年的。 哦， 这玩意儿像求葡萄酒的呀，分年份。最好是去年的洗衣机啊，电话是13522142196 13522142196。 就他这里有两重意思，一个呢、就是如果今年的话呢，是不是太新，可能价格就高， 还贵。 如果再往前呢，那就旧了 啊。 哎，人就要去年的，正好不疼不痒，正合适。 对对对， 是吧？正好是去年那种啊。 嗯。 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求的是雨衣雨裤。要全新的，电话是15321719981，15321719981。 雨裤是什么东西？ 就是分体式的嘛，雨衣和雨裤。 抢险的时候穿的那种，就是 也有民用的，就是差不多，就是长得就那样。 哦哦、 但是它就是分开的嘛，雨衣和雨裤。 咱们一般我看就配个雨披就完了，专门穿个雨裤的人还 真不多。但有的时候就是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你披雨披打伞根本就没用， 效果不行， 还真得全身都得、 哦、全副武装， 哎，全副武装、嗯、还得穿雨鞋， 对对对， 才有可能全都不湿啊。 是， 您这是要奔哪儿了？但是没有说尺寸啊，因为这个也是分大小号的， 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嗯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婴儿车，要只能坐的那种。哦，就不需要躺着 哦，小点的、 可以坐就行啊。说要折叠的，另外呢，求一个那个自行车上用的小椅子，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电话是13520365310，13520365310。来，我们休息一下吧。 当情人的面前。是陌生且熟悉的脸，才睁开了双眼，便清楚地发现，是那伤痕伤得太明显。其实我应该寻找一种慰藉，一种信念，有没有谁都不必流下泪，只是慢慢去体会那种滋味，就多么值得醉。我要一种感觉，一辈子不厌倦，也要一种誓言，永远都不会变。就这样，不论黑夜或白天，只希望相见。我要一片蓝天，漫无目的的飞，跟上一阵轻烟，无声无息的美，就这样，不管潮起又潮退，就这样，朝思暮想的熟悉的脸，才睁开了双眼，便清楚地发现，是那伤痕伤得太明显。其实我应该寻找一种慰藉，一种信念，有没有谁都不必流下泪，只是慢慢去体会滋味，就多么值得醉。我要一种感觉，一辈子不厌倦，也要一种誓言，永远都不会变。就这样，不论黑夜或白天，只希望分分秒秒相见。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特别感谢我们的很多热心的帮友们啊，刚刚有听众呢问到了关于买保险的问题，大家呢也都给了一些很温馨的提示。 嗯，这位朋友说呀，那位想买保险的朋友，您可千万留神啊，这个保险呢问题也很多，当然呢这个用处也很多，您要是想买的话，您得先根据您自己的收入年龄，然后呢您是需要养老为主啊，还是医疗保障为主，还是想要分红，哎，这些呢都得知道得了解才行。您要是真打算买呢，一定提前做足这些功课然后再买，别轻易的听别人的这个忽悠。 对，另外这个保险它也分很多种类啊， 对， 您想买哪种险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大课程。 是 您之前呢说了解的那么专业那么透彻可能做不到，但是呢相关的知识或者有一个比较懂的家人陪伴着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啊。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给我们发了个视频，这锅里头煮的是一把竹筷子。 对，买的竹筷子呀，结果那一打开闻怎么有股酸味啊，先在阳台上晒晾了，晾了有一个多月，结果呢现在闻着还有味儿，那不行，咱开水煮煮吧，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锅里头煮筷子。 嗯， 结果煮完了以后啊，好，一锅红汤出来是红色的水，再闻这筷子还有异味，这还能用吗？想问问大家。 好，反正这个新筷子是应该是煮一下的啊，有没有异味也是应该煮一下的、 啊、 但是煮出来是红汤，红煮是吗？这个就真的 不知道是染的色还是说这个材质本身就有这个颜色，是吧？ 对，不好说啊，因为这个说大可大说小可小，有的时候它可能有些东西它就会自然的掉一些颜色， 嗯， 但有些它可能确实就像我们想多了，有这个有那个，反正挺难说的啊， 看贵不贵吧。我觉得不贵的话不行，反正因为有味儿你自己用着也不舒服呀， 就是你心里老想着这事儿。 对呀、啊、 但是竹筷子呢确实它会有一些异味儿，一般情况呢、 嗯、 就是在醋水里面泡一泡，然后用清水洗干净，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茶水，就是你喝过的那个茶叶水、 哦、 哎，煮它个二三十分钟之后呢再拿清水洗干净就行了。 嗯嗯， 基本上就是这些方式，要不然您换盆水再煮煮试试。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买的这地儿靠谱，就它是天然的原材料的竹筷子的话， 对，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您买筷子这地儿您自个儿您都提心吊胆的，那如果它不贵的话，那 处理就处理吧， 处理了咱们让不然让他干点什么呢、嗯、插点什么东西， 留着这个其实就是下水道有时候堵了的时候把它通一通，真的 好 办，都是就家里不用那个筷子拿来干这个吧。 啊、哦嗯、那还得结实啊，别折里边。 竹筷子因为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容易变形，你知道、 哦、 它有容易一头翘，反正尽管那摸着那手感有时候的确比木筷子好像要轻便一些、 嗯、 但是反正真长期使我是觉得还是不如那种特别紫密的那种木筷子好用。 好吧，您自行处理一下啊。 嗯，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好， 这位听众啊家里面搬家有不少家具啊厨房用品啊，说也没地方搁，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联系自取。本人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他打算去住养老院了、 哦、 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 嗯， 但是没有说是送啊还是转让啊，没有具体说，反正呢这些东西呢放在东四环外朝阳路慈云寺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自取跟他联系，电话是1326136。您这号还少写一个、 真是缺一个， 是吧？ 对，这还不行。嗯， 确实不行啊， 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吧。 嗯，换一个啊。 嗯，这位朋友想转让一个三星的电脑包，全新的，质量很好，30块钱，电话是1302103-9648 1302103-9648。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九九成新的一个石英挂钟，走时准确静音带湿度和温度的显示，价格呢可以商量，他在北三环附近，电话是1352126456 1352126456。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松下牌的家用吸尘器，带电源线，没用过，50块钱，东西在永宁门附近，电话是1365135-3618 1365135-3618。 嗯，最后两条是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好一点的一个录音笔， 嗯， 电话是1368-148-3332 1368-148-3332。